当领导你分的、啊、 注意咯， 这都是不等的啊。 那 么不要搞表情过年也不舒服了，经过年的礼物叫大礼物，一头得后头啥，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经过年的撑死，特别个胸口都要帮俺不必听没有咋样两个痛得嘞，这些把个这个医院里个当双车放个啥高一样， 弄到不高 三加倍，哎，应该加三加倍了。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帮帮俺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帮帮俺的，虽然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帮俺不轻。 哎，还是俺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拿根领结。我进去眼睛抽筋，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了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了，头颈难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招独收哎。 那么要独收哎了。 头颈难了。嗯。 哎，这个新郎哥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啊。 我啥人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这是干净的 哎 哎哟，可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还来是的了， 小周围来还来是的， 这么小周围就最后 来了去了。 哎，新郎哥啊，什么东西啊？ 哦哟，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挑出来的了， 那不挑不是出来 的，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哥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自动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挑得快点？ 哦哟，新郎哥恭喜啊！ 哦 哟，恭喜恭喜！哦哟，新郎哥， 哦， 这个也好玩人了哟。 还是不来是 哦，有 头颈啊！等到丫头撑伞出下来一口嘛，头颈个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不然不再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姑娘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滴滴滚雨个，么子和个像养蜂路一样的。 呀，那么养蜂路？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姑娘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对巧了。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吧，又到有服装了都。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来唱堂外头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隆重的当新过年，俺去冲老爷还结婚。 哎呀，这到底要弄出 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那么今年子呢？ 今年子么冷天苦恼， 哪能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一包衬衫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的，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也没啥个丝巾设备，今年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暖热点的呀？ 不来瑞，咱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这是米要米苦结婚。哦，米要米苦啊，这都都说啊， 这是不真呀？这不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热点的，我才弄到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脚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出鲜花。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的，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嗲嗲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 啊， 也是礼节个，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咱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弟宾相过来的， 不是搓弟宾相，这个宾相个男的男宾相， 一 姓弟呀，一毛弟个弟。那么要叫人提冰箱， 新提哦， 哎， 提冰箱， 哎， 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新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中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灯数， 哎， 拎灯数，灯数哪么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互动，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四个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的呀， 奶 奶快点啊，阿婆，还有奶奶路了，奶奶真的不能吃糖糖啊，奶奶阿婆快点啊，奶奶咋输了？咋终身不死啊？ 是吧？ 你这家小个小妹么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情。哎，一般要这样子应试有啥办法？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不认得， 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你咋敢认得？ 那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还是老伴一起请的嘞？ 那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了？ 我有名气个粉人， 哦，粉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爱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一十亲家里去相宜，送一这样送个送门。 哦，再靠送香。 那有的人一家一个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的， 你搿么家去送香宜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的。讲的码头人定在农 地，哦，人就要去码头的， 哎，码头码头， 这个就是在农地嘛了， 本来就在农地。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包没包出来这个媒，给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哆哆哆哆，嗦嘞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 哎，这个是吃喇叭呀， 嗯， 怎么吃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嘛？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吃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吃不动了，没办法。 这不弄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十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病呀？说， 可以咋可能那个老哟？ 不是啊，都看着是这个这样子，这个放掉了就完了。 哪能啦？ 门口的跑到礼堂里结婚嘛，就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门口是破模拟干啥一样的。 哎， 跑到半钟头回来，当中还没跑到了。说 说，怎么不要哭呢？ 人家伤心 了。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到家门呢？ 后来研究过，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比较 有个什么荒谬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辰光，非要跑到乡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 也要考虑啥呢？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什么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这种结婚礼式了， 哎。 真科技是关乎 这么正当结婚之际又不哪能你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无比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那么啥去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多么子嘞多么多纸货啊往新加坡上多上去啊、 嗯、 那么多纸货啊多纸费啊多货纸啊多货啊伊拉个门上多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 喂喂喂喂喂弄到新科技是伢子烂不腻子的 啊，没啥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 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把那礼的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是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揭开的了。 新娘是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没 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半年要多一么子呢？ 我话你结果， 嗯， 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有啥体验？ 还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报复一下，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这样哎，我的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所有结婚的礼服，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根本你到来不这样这样的， 阿拉自己反正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冰箱， 哎， 一道来马上结婚一番。 干嘛？ 这个螺旋丝呢？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 好吧， 没啥。 哎， 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嘛，啊，哎，没来了是吧？哎，没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哪里？ 证婚人 都自家 的 啊，就是我是。 指婚人，啥子？ 啊，我， 家长人，啥子？ 家 拉夫拉到来的了，就我根本当顶过你这样子的人得， 因为我到宾馆人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硬劲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头啊，搿种老牌洋钿头哪里交税强，还是有到黑白上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只，10000洋钿可以买到3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瓜子就带来四大门了啊，要么趁早来啥年纪买，还是 两洋钿头。 喂， 啊、喂，侬哪能买洋钿头啥的啦？ 不是，我是来买洋钿头，那眼镜拿我拉上来 了。哦，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镜来宾子。 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你哪能说 了？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放空一阵，夜头灯火过之，那么俺怕落头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皮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跌了像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哪都不另外吃锁子了。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谁找刘总做？ 哦呦喂喂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福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新郎新娘戴戴礼，哎，辛苦啊！ 哎， 咦，原来没人来帮侬呀！ 阿拉不来了，我来外地了。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姑娘年纪介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千的。 哎呦， 你还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才变心的。 嗯， 像老头子媳妇都变心。 嗯， 伊老实讲，就是变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知心夫 子。那么你的礼包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一趟到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后头嘞，你看见再笑嘛，伊就买上电影票。 哎， 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说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咋个两年说这个唐伯虎了去下了？ 像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我哪样去下了？ 我去下不像嘛，门下是不像 了。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中间一个小弟弟。一两星期还好，样样不是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摩登高上啊，聂世平啊， 那么手上我钱包我服装一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关好。 哎哎， 那么你才等我预备好嘛，我对才预备好。 哎，跟侬对啊，预备啥预备啥么 的？那我们对呢，手汗手心。那么殡仪馆我才准备好了，公墓我才看好。 哎呦， 就等于挖下来。 哎呦， 挖下来那才是一人。 我浑身是瑕疵。 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夜啊，承蒙四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么有250万，西装么有30顶，每一顶么大概现在卖出去么是3万这样，那么起步么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来30，咱们作孽一个铜币不分这个了。哎，拿来吃喜酒啥就送花来，想得什么东西就是一生 啊。哎呀妈呀，花来！ 哎，今朝个酒是嘛十七桌，李小张了30万行的一桌，一塌不子嘛用得580万。首府乡里面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记白头三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姊妹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请客，我们这里哪位啊？ 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刚刚不想想了，我现在我应该低下我想的，对啊，今天那听到咚咚的有 力，你能到龙骨干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 的，咚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交关推 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那么小菜嘛 去逛， 那么比。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个人就要怪容易。我那玩意我 不叫的了，我那要过头子， 过了不带地方去呢，嘟嘟， 啥玩意儿？ 嘟嘟牛奶，我那个 皮，哦好呀，还要皮呢。 欢迎我的老爷。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在地里想做过帐房，我想做帐房中便当，只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帐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了？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海子还伪装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强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雕八。 几点？ 一七不八里叫一雕八。 哦，一七不八里叫一雕八， 蛋壳会长，一雕八，呀哎，一雕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 单个会长一吊八， 我听是单个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嘛，我定期动地勿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不拨我真过用， 到最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天不八的。 哎呀，搿么弄勿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动的。 哎呀，搿么搿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还是闲话听不懂，侬想事体出伐？ 搿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个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当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蛮灵的。 哎，刚到，就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这个， 原来这样， 原来 谁来一屋什么两本事？ 一屋需要什么？ 他们叫一屋需要。 哦，一屋需要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我们叫本事。 哦，本 事。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要一屋什么两本事？要有来汤包年纪。 哦，汤包年纪什么？ 伊拉一只汤包叫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叫七十斤。 那七手斤， 那应一直七手呀。要有来汤包年纪，要再来成就两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尺两。 哦哟，这花头到头哟。 要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耶？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是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先生， 演 起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我还是我好了。 原来我杨庄先生，演起汤米四碗， 要几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原来这，要有来炒米粉，总有是人阿赞。要再来请酒么两两卡。 哦， 要有来，要有来，要再来牛市上王大地呀。 哦， 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卡。要有来把谷米两两卡么，总有是人阿赞。这个是美的当官。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招待周到。 哦 哟， 哦，是招待我的，好的。 哦哟，多少贵？ 还是呀， 这天人生发财发的， 是个， 朋友不来的不？ 对个对个。 这天忙吗？再吃了是不？ 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不？朋友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停住啊！ 好的，这个 啊，这台子出来。 好，不要停嘛。 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喂，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那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人，我带 你。老在在老在边，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特别懂海量，海量，海量。 哎呦，老李的！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合适。 哎呦，老李的！ 哦。 养水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在，养牛四房头当牛四要改人手，养再来通江三块改道，养来不包了江道的，养再来从头干了活，养上通西分狗也在路把地么改道烧来偷地了浪在，哎呦我长嘞，养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路块头啊？ 哪里个路块头？ 给你手来谁能做快点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子了手的、 连对个路块头为长， 哎，几点？ 连三公里的， 哎， 连长路水长， 几点？ 后来年高头为长， 岁数轻少， 哦，去得五方的， 要四块是年高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高头去喂旁边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过五楼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去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干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起来，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对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洗了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这样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外有了， 哦，啥外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兄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 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哎、 那 吃什么？ 那咱们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 哦，随便。 哎、 好。呀、哎，啥是我的？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 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上。 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看三个，喂，表弟，你稍微稳定点好吧。 粉身地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干净。这是你关系的哎，粉身，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交关人家没来了。 哎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喂，好喂。 啊，您装逼了？ 对个对个。 修金卡一副。 好个对个。 我等卡 了。哎呀，你们是个 连的， 对不对？ 哎呀， 哎 呀， 哎，我是个来。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从哪能不来嘞？是啊。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那里做你啦，我每年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忙做着弄的， 搿辰光想着呢。 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了，搿眼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不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 今天哪帮来不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搿么等侬啥房间了？ 搿么在啥侬看？这空气比较 啊，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尿急了。 哦，可是讨厌啊，开开窗了。 好，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哪去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那么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羊的？ 那么跟哪 吃？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羊？ 哎， 有种么吃羊不吃牛？ 哎， 有种么羊不吃牛也不吃不？ 哎，对个对个，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体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姓是上雕好像。 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亮了，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好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几道走的 豆子好早走的 哎 根本可能是能说海王了长出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有他了有掉了 好的你姐姐你不要当帮着随便欧亮养我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烈烈哎西烈是嘎的哟上吊了哎呦嘞把鸡巴肚过一半嘞

真的李慧啊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今红太师爷恩遇，弟婿佳儿，请各位姐妹登堂。谈下真仙语，却不见秋香美如卷。世人已到江海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不，今夕回路写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啊啊啊 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沉迷。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其实冰霜人与人与都饥渴，夫妻无罪无希望，无希望。外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娃儿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秀色清幽透不香。巧戏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娘。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桑看玉妹》。 弟弟呀，弟弟。 放到酒斗里，我何必为他操心呀？